好过。 歌，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。 大音精华，声系天下。

身与主峰，在快高飞放纵，共我再做做梦。还我指引暗地里每日也在发梦，共我飞越远方万里长空。还我指引会在午夜舞到月中，与一直彻底破。 实现，在梦中。